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比较阴沉，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出现范围主要是在本市偏西和偏北的一些区域，局部可能会出现道路湿滑的现象，出行的朋友请一定注意交通安全。等到中午前后，预计会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并且空气湿度大，天气比较闷热，请提前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因为有雨，所以洗车指数呢是3，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是车多的。在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港高速方向的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桥是车流比较集中的。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是车多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口腔科的林俊南林大夫。你好林大夫。 你好。 说到牙科啊，我们这里的听众是最喜欢牙科大夫来光临的，因为从小到老从男到女啊，关于牙齿的问题呢是特别多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对于牙齿的知识的普及啊，我们都很了解，就是其实小朋友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看牙护牙要从小注意。那我们就从小朋友开始吧。 可以。 林大夫是一个全科的牙医啊，所以说不管是小朋友的还是成年的还是老年的牙齿都是可以搞定的。那我们来说说小朋友的牙齿啊。说到小朋友看牙，想问一下林大夫，就是到你那儿去就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一些问题是哪些呢？ 在我这边就诊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一个2岁半或3岁左右的孩子。像这个状态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个奶瓶龋或喂养龋的一个状态。什么是奶瓶龋喂养龋呢？主要就是在比如说断夜奶还有奶睡的一个状态，时间太晚， 然后再有一个牙齿清洁方面没有很好的做到位置，所以说就造成了上前牙的一个龋齿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也是龋齿，然后并且还有比如说合并的根尖炎或者牙髓炎，这个状态的话就是牙疼的一个孩子也会比较多、 哦、 啊，是这样。 就是小朋友来看牙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就是 龋齿 虫牙， 对对对对对、嗯、大部分还是这个是比较多的。 哦， 对， 那那么小的孩子如果说出现龋齿的话，会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种有一个洞洞吗？牙齿上会有洞吗？ 会啊、特别是更多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孩子上前牙就是一小黑牙啊、就是明显的牙齿都是变黑的一个状态，都是牙两个牙缝之间的啊，这种龋齿还是比较多的。 那怎么预防呢、 预防来说的话，一般会建议首先一个就是尽早的帮孩子清洁口腔啊，特别是最早的是什么时候呢，特别是3到4个月的时候，这个时期孩子刚出生之后可以用棉签擦拭口腔，再大一点之后呢，或者是选用那个纱布蘸湿了清水，或者是手口湿巾都可以帮孩子喝完奶之后擦拭口腔。但是这边要注意一个时间点、 嗯、 也就是说空腹半个小时之后啊、就是喂完奶半个小时之后或者是空腹的时候来擦拭，不要说喂完奶之后马上就擦拭，这样会容易引起孩子吐奶啊或其他一个情况出现啊，擦拭口腔。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在上前牙萌出之后尽量的断掉奶睡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小时候喝着奶睡觉啊，这个习惯、这个上前牙萌出之后要尽快的断掉。还有一个一岁之后一般就建议断夜奶了、 就 是这个情况。 叼着奶瓶，其实那个里面也是含有一定糖分的，它老是侵蚀在上面，是吧？ 对对，特别是因为孩子有奶睡情况，他的最后一口奶是很少会咽下去的，就等于是一晚上 含在嘴里， 对，含在嘴里，那样牙齿腐蚀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有些小朋友不好断，或者一断的话，可能挺费劲的，会哭。 嗯， 这个你有招吗？ 那就是首先一个就是，如果说前期实在断不了的话，那可以孩子睡着之后用湿纱布，或者手口湿巾再清洁一下孩子的上前牙。牙里外，其实这个动作非常轻，只要把里外稍微清洁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在睡觉之前喝一口白水当一个漱口的动作、是这样。 好，其实虽然小的时候宝宝不太明白这是在干什么哈，但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他就会有意识知道， 对 他将来长大刷牙漱口都是有帮助的。 对，其实小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口腔检查呀、或者是清洁口腔，这个来说的话主要就是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让他自己知道我需要有这个习惯来清洁口腔、是这样培养他的意识。 今天呢我们是特地呢请到了一位口腔科的大夫啊来到我们节目，那不管是小朋友的牙齿还是大朋友的牙齿还是老年朋友的牙齿啊，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林大夫来咨询一下。那我们既然从小朋友开始说起的，我们就把目前网上的这些关于小朋友的牙齿的问题先说一下啊。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小朋友出现龋齿就是和吃糖有关系吗？ 不单纯止于吃糖，可能家长知道的就是糖果啊或其他，但是现在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食物来说的话含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蛋糕啊或者是平常的食物里面都可能零食里面含糖分都会比较高，这些都会引起孩子龋齿一个出现，并不单纯止于糖果、是这样。 我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很多家长认为啊，就是小朋友吃糖没关系，但是吃喝饮料的话说对牙齿的这种损害程度会高于吃糖。 嗯，对，特别是碳酸饮料但是现在大部分家长都能注意到了，特别是碳酸饮料都会帮孩子来控制住啊，基本上不让孩子来喝这个碳酸饮料，或者是甚至是自己家里榨的果汁啊给孩子喝，这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自己家里榨的这个果汁可能跟外面卖的这个果汁口感不太一样，原因是外面卖的果汁它含糖量其实是很高的， 它放糖 啊，对对， 添加一些糖、 对对，添加一些糖很高，所以说自己在家里榨果汁的时候，如果说考虑到这个口感的话，咱可以比如说少放一点糖，或者是用一些那个糖的替代品，比如说木糖醇，这些糖甜度差不多，但是它的萃取率会相对比较低啊，可以添加一些这个啊、但是也要需要控制一下用量。 好、 啊、 那巧克力呢？ 巧克力它含糖量比较高的，是尽量吃一点那个黑巧克力， 纯的那种。 对对，纯的那种、但是那个大部分孩子可能还会不太容易接受，因为味道没有那么甜，是这样。 那同样是这个问题啊，就成年人、比如说特别爱吃甜食，特别爱喝饮料、爱吃巧克力，也不太注意，那还会再长龋齿吗？ 会 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哦， 啊，对对对， 我们以为就小朋友长龋齿了。 啊，成年人也会长，只是说成年人的龋齿，它的发现发展速度可能会比小孩子发展速度比较慢一点。 嗯， 啊，成年人， 所以大人一定要注意啊。 对对，也都需要注意，好好刷牙，定期检查。 说到刷牙，家长也知道，那行，那我们孩子就爱吃糖，不给他糖吃他哭，不给甜水不喝， 嗯， 那我们就注意刷牙漱口，不就完了吗？ 但是相对于这个来说的话，比如说对于孩子您说到吃糖这个问题来说的话，特别是小孩子，您如果说完全的杜绝他吃任何甜的食物来说啊，其实对孩子是比较残忍的， 也不太可能 啊，对，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一般宣教的时候就会跟家长说，咱控制吃糖的这个次数啊，比如说中午吃饭之前或吃后啊，给他吃一点糖，上下午之间的加餐之间就尽量不要有太甜的一个食物出现啊，这段时间的话就是口腔里的 pH 值都是处于偏中性或偏碱性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对牙齿的一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 对， 是这样。 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啊，我们就尽量把这个指数让它这个值低一点。 对对对对、 哎、一定是吃完之后呢让它养成刷牙漱口的习惯。 刷牙漱口的一个习惯。 对，而且呢、嗯、就是能少吃就尽量少吃、 尽量的少吃来控制次数、嗯、特别是其实像控制次数这个来说的话，特别老年人会带宝贝儿会出现这个状态，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带着去公园啊，包里都会装一些比较甜的食物或者是装水，基本上就是孩子跑一圈回来喂一口吃的，这种状态之下口腔里的这个 pH 值一直处于偏酸性的一个状态的，也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吃完甜食之后过一会儿嘴巴会有偏酸的感觉、 嗯、 就是这个状态，孩子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嗯、 啊啊，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这些吃食其实都包括在内 啊、嗯、对对， 咬口冰激凌啊，喝口饮料 啊，吃个小饼干啊， 对对对， 包括有时候吃的水果其实也同样这样的问题。 水果来说相对好一点啊，相对好一点，在其他的特别甜性的那个饼干，您说的饼干饮料这些的都稍微注意一下。 嗯，那我吃咸饼干行吗？ 可以，那个相对是可以的，但是吃完之后稍微漱一下口，因为那个虽然说咸饼干，但是淀粉在牙齿表面待的时间长的话也会产酸 哦、 啊、 不光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糖分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好吧。好，那说到这个龋齿的问题啊，还有很多家长呢，其实还有一种这个想法应该也是错误的。我们有听众提到了，他说原来有龋齿的宝宝，那等他换完牙之后再好好保护不就完了吗？ 嗯，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有龋齿的宝宝来说的话，就说明什么状态，他口腔里的这个智齿菌啊、 嗯、 造成龋齿这个细菌是含量比较高的啊，如果说特别是在剔牙期，您说的换完牙之后，特别孩子在六岁到十二岁左右，这个是属于混合牙裂期，也就是乳牙的也有在口腔里，恒牙也在口腔里。如果说这个时期的话，乳牙是含龋齿比较多的，没有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恒牙。在这个阶段有可能会带动恒牙也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龋齿一个情况出现。 对，所以有这样这个意识的家长得告诉您啊，您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不是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龋齿、 啊、 等他都换掉之后啊，长出新牙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是一定要保护好的、 啊、还是一定要保护好乳牙的一个情况、 嗯、 好好刷牙、 嗯、 啊。 说到换牙呀，也有几位家长提到了问题啊，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感觉现在小朋友换牙换得晚了，是这么回事吗？ 但其实是有点偏早的。 偏早啊？ 对对，正常来说换牙应该是属于六岁左右嘛，六、 嗯、 岁左右，但是我现在见过最早的孩子差不多五岁。啊，或者是有的个四岁半左右就开始换牙了，因为现在这个来说的话，大部分食物里面的这个生长激素和其他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哦、 啊。但是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稍微偏早一点，啊，也有的孩子会偏晚，但是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正常的应该是在、 啊、正常应该是在六岁左右 开始， 对对，开始 换第一颗牙， 换第一颗牙、哦、啊，是这样。 有换牙换的晚的吧，可能有的时候真能差出一年来。就有的家长就着急，你看我们这孩子怎么还不换牙呀，就恨不得到处寻医问药啊，其实有关系吗？ 这个不用担心啊，每个孩子换牙的时间或比如说长乳牙的时间也会有偏晚偏早的、 嗯、 这个不用太过担心，就顺其自然，让孩子慢慢让他自己换牙，咱家长做到的就是好好刷牙就好了、 嗯、那在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担心一点了呢？ 比如说如果说是六岁左右开始换牙，或者他这颗乳牙掉了之后超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恒牙还没有长出来，那可能咱就需要去检查一下，看一下他这个照个 X 光片，看一下有没有恒牙胚，或者恒牙胚萌出到什么状态了，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就看诊一下，观察一下看看 我们看到的好多情况都是那个小朋友的牙已经萌出了，然后把原来那颗牙给 顶掉了那种、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还有没有顶掉，就长时间没有顶掉的，可能就需要过来用就需要 拔掉是吧， 给它拔掉的。 好，这位家长的问题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提的那个问题类似，他说我们家宝宝豁牙就偏晚，当时呢去看了口腔科，大夫说没关系，说是因为现在有些小朋友吃的太精细了，可能就会换的有些晚，是这样的吗？ 对，是这样啊、因为吃的太，特别是现在可能再小一点孩子基本上家里只有一个宝宝，所以说那个、老人带孩子会比较多，所以说就比较对于孩子关注点有点太过了，就是比如说好多食物都给它榨成汁啊，就是说榨成糊糊状的，就是这样，就这样状态就是减少了孩子的咀嚼啊，他吃东西就会减少这个牙根的一个吸收，促进他那个颌骨发育也不会什么那么特别的好 啊， 所以说尽量会在孩子能乳牙长齐了之后，尽量的就是让他多咀嚼，多吃一些粗纤维的或者是坚果啊，或者这些食物啊，让他多咀嚼，促进他骨骼发育。 是，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就是宝宝都挺大的哈，不管是谁照顾吧，反正那个还做成什么菜粥啊，那面条还煮得很软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啊，没有必要，因为孩子牙齿就是为了让他咀嚼嘛，所以说您做的太细的话，就对于他牙齿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退化。对。 刚才林大夫也讲到了，就是孩子只要乳牙长得差不多了，长齐了，就可以吃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了哈。 对， 大家不敢给孩子吃啊，可能老是怕这个什么嚼不好，什么在呛着，什么在咽不下去之类的 啊，这个应该是很少会出现的啊。 好吧，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啊，对对，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这个年龄段是逐步的往下推啊，从宝宝的牙齿说到了学龄前的，现在说到了上小学的朋友啊，待会儿就进入成年和老年了。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林大夫啊，说专家你好，我们学校啊有的时候会发一些打窝沟封闭的那个通知，当然那是自愿参与的啊，说那个您给讲讲那知识有没有必要参与啊，这个每个学校好像都会发这样的通知啊。 对，差不多应该是在上小学一年级以后啊，或者是两年级的时候都会发这个通知。因为相对于北京来说，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国家对于这边做的这个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于六龄齿，也就是恒牙的啊，恒牙的窝沟封闭相对来说北京做的是比较好的。但是说每个孩子是不是需要做这个窝沟封闭呢？需要具体检查。一般建议，如果说窝沟比较深，特别是后面大家窝沟比较深，比较容易存储食物残渣啊或其他，建议还是做上窝沟封闭，对乳牙的窝沟去做一个保护啊，是这样做一个预防，这样是还是比较好的。需要具体检查，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需要啊，有的孩子本身窝沟发育的不是特别深，用探针探上去的话他没有沟拉杆，这种状态的话咱就可以好好刷牙啊，是这个情况。因为窝沟封闭它不损伤牙齿，只是说把窝沟给清洁干净之后用那个酸蚀剂处理一下，然后直接涂窝沟封闭的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对于比较浅的来说的话，还是就是可以不用做，并且是做完窝沟封闭之后需要后期的定期检查，如果说有脱落随时再给它补上。 这个是做过一次之后一劳永逸的，还是说过一段时间需要再做第二次？ 不需要，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做第二次的，但是需要具体检查，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检查，因为窝沟封闭剂它有一个脱落的可能性啊，如果说有脱落发现了之后及时再给它补上就好了。 还有的就是孩子可能有的他换牙换的比较晚，就是没有换好的时候人家也不会给你做这个。 对对对，特别是窝沟封闭的一个指征就是窝沟没有色素沉着啊，没有龋齿，还有一个就是完全萌出啊，特别是咬合面完全萌出之后就可以做了，它是有诊断的。 大人有做这个的吗？ 大人很少 啊， 大人很少，基本上是在，因为这颗六龄齿是在孩子六岁左右开始萌出的嘛，所以说他并且是大，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一个情况，就是这颗六龄齿萌出的时候，它是不替换任何乳牙的，也就是六龄齿在长的时候，它乳牙是不会掉的，啊，所以说是在每颗全部乳牙的最后面会长这颗六龄齿，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注意，这颗长出来之后它不是恒牙，它不是乳牙，它以后还会的，以后就是恒牙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好多临床上检查的时候发现这颗牙已经坏掉了，跟家长说这颗以后不会换了，一定要是尽快补上，家长就很焦虑，因为他不知道，他以为这颗还是乳牙。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必 备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这都是常识啊、 嗯、 所以这位家长您也不用担心，就如果说孩子的学校发这样的通知呢，您先参与，那到底孩子适不适合打这个窝沟封闭， 他要检查的。 对， 如果他觉得可以，他会给你打。如果觉得你这个孩子牙齿现在比如说没有长好呢，或者没有换好呢，他也不会给你打。 对对，那就是再隔一年再去也可以。 对，参与还是要参与的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是一个九岁孩子的问题。他是想问一下林大夫啊，孩子九岁了，目前的牙齿换了一部分，没有换全，这个算晚吗？ 不算，九岁左右就是一个混合牙裂期，六岁到十二岁都是属于这个状态的。 说下排有些不齐，说需要戴牙套吗？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稍微有点不齐，没有出现那个反颌，什么是反颌呢？就是下兜齿，就是下牙包着上牙这个状态的话，一般建议还是换完牙齿之后再说。 就是全部换 全部换完，一般情况就是十一到十二岁之后再说了，这个牙齿是不是需要做矫正？因为相对于牙齿来说的话，做矫正，现在目前来看，只有说反颌，就是我刚才说的下兜齿乳牙裂会出现，还有替牙器会出现这个状态，需要提前干预。其他时间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观察，先观察。对， 这个牙齿矫正不是说越早越好吗？ 并不是这样，有的孩子因为他比如说处于生长高峰期，他有可能会自己在改善。比如说单纯的下颌，现在很多家长问到的就是乳牙换完之后，就特别是刚换的乳牙，那个恒牙它是歪的。其实这个阶段来说，乳牙它是有自己调整位置的一个过程。调整位置过程，它可能长着长自己就把位置调整好了，这个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只是说单纯的牙裂不齐的话，一般情况现在还是建议十一到十二岁是这样。当然可以提前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提前干预了。可以做一期或二期的这个矫正都是可以的。 就是在混合牙这个阶段 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牙齿它自己它会调整这个空间的。 自己会调整过程，可以先检查看看。如果说大夫说咱先待着，那就是等到十一二岁再说了。对对对。 但如果说到了十一二岁之后牙齿还是特别不整齐的话，就可以考虑戴， 就可以考虑戴矫正了戴矫治器，因为那个长段时间就可以考虑很多治疗方案了，比如说需不需要拔牙矫正或者是不拔牙矫正，那个时候就需要看当时孩子一个整个口腔的一个状态，还需要那个 X 光片测量的一个结果才能决定。 小朋友的这个牙齿矫正啊，就不用着急哈，最好等他这个全部换完牙。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已经那样了，就得越早越好了吧。 其实这个成年人来说，看自己对自己需求到底是什么状态。成年人矫正来说的话，现在也会比较多，更多人问的就是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是不是适合做矫正？其实 哪个年纪？ 大部分问的，比如说孩子爸爸妈妈，或者是三十岁、 三四十岁的样子， 对对，这个状态是不是适合做？其实相对于现在矫正来说的话，对年龄来说是没有限制的，你到任何年纪都可以做，但是一个前提需要你维护好自己的牙周。就是不要说有长期的那个牙龈炎、牙周病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做矫正有可能会有风险。但其他的，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状态，是可以做的，并且是还需要根据您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需求，是不是我对自己美观要求很高这个状态，那咱可以考虑做。如果说只是觉得想把简单的把牙齿排齐，对于外貌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话，那就看对自己的需求了。是这样。 好，其实说到这个保护牙齿啊，就是随着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保护牙齿、爱护牙齿，但是关注的更多是在牙齿本身上。刚才您提到像牙周、牙龈，好像大家就特别容易忽略。 对，这个是非常容易忽略的。 那我们怎么去爱护它、保护它呢？ 最简单，家长 做些什么？ 自己能做到的，首先一个就是好好刷牙，并且是现在要做到的一个就是有效刷牙。什么是有效刷牙？就是刷干净为主。对于刷牙时间，现在来说的话，大家知道的是三分钟以上，但是好多人来到这边洗牙之后呢，发现他洗问他到之后，他说刷牙我刷牙时间很长，五分钟或十分钟这个状态，但实际上口腔检查的时候，他口腔卫生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呢？他在刷这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该刷的位置是没有刷到的，那么这个刷牙效果就是无效的。有的人刷牙很快，一两分钟就结束的话，并且是把每个地方该刷的地方都刷到了，那就是有效刷牙。所以说首先一个就是刷牙每天做到有效的刷牙。再第二个一个情况就是使用牙线。现在来说就也在慢慢普及这个正确的使用牙线不用说担心牙线会把这个牙齿的牙缝变得会越来越大呀，或其他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是不会的。您正确使用牙线不会造成这些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定期检查，像成人来说的话，半年到一年需要定期检查，需要看当时看情况是不是需要洁牙、洗牙清除一些牙石，因为牙石刷牙是很难刷下来的，必须要通过洁治的办法把它帮您给清洁一下，是这样。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 到了正确刷牙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啊。嗯、你也举了例子，说有的人刷五分钟都没刷干净，有的人刷一分钟就刷得很干净。 对对。 那么通常我们忽略的是哪个地方呢？ 忽略的地方就是上后牙的外面。上后牙的外面靠近脸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地方刷牙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刷牙的时候，不管刷任何地方，牙嘴巴都张得非常大，啊，张得非常大之后，就造成两边上后牙外面这个地方脸部的肌肉是非常缩紧的，它的空间就会非常小，所以说在刷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是半张嘴或者是把嘴巴闭上。啊，这样的话让肌肉放松、哦、这样的话上后牙外面这个地方就能刷得更干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两颗牙之间了， 嗯， 两颗牙之间这个地方就需要用牙线来清洁。还有一个地方是刷得不太干净的，就是整个下牙的里面，整个下牙的里面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比如说像有的男士有慢性咽炎或其他，刷的时候会有恶心啊或其他，那只能说稍微克服一下啊、 嗯、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下前牙的里面还有上前牙的里面，这个地方刷的时候就需要把牙刷竖起来啊，牙刷竖起来，不要说再横着放在嘴巴里，这个地方是清洁不干净，清洁不到的。所以说把牙刷竖起来，这样清洁会清洁得更干净。 哎呀，我们这没有视频啊，有视频的话，我拿个牙刷让林大夫彻底的教我一遍、 嗯、 然后放给大家看啊、 嗯、 不过刚才我们听到了几个点啊，就是要闭着，就是闭着嘴刷牙 啊、特别是上后牙外面那个地方、 嗯、 啊，上后牙外面那个需要闭着嘴巴让肌肉放松，这样牙刷活动起来它的空间会更大、啊、 对，所以说也许是同样的刷牙时间啊，但是这个质量可能就不太一样。 对，这就是有效啊，是什么是有效，什么无效这个地方、 嗯、 其实更简单理解就是做到有效就是刷干净为主。跟你的时间来说的话，你一分钟刷干净了那也是有效，你五分钟刷不干净那就是无效的。 对 啊，一定是刷干净为主。 另外可以尝试着用一下牙线、 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就好了。 啊习惯就好了，刚开始可以慢慢学着用，可能有的手法或其他刚开始不太会啊，有可能会伤到牙龈，但是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慢慢习惯了就可以了。 嗯、啊、现在还有那种刷牙的工具，就是那种特别小的小牙刷，好像就是类似于替代了那种牙线的作用的，叫 牙间细刷。 啊、对，牙间细刷 啊 牙间细刷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比较适合于已经有牙周病、牙缝间隙比较大的那个状态，特别是什么情况之下，做完种植牙之后啊，是比较建议用这个牙间细刷的。因为它的牙做完种植牙之后，塞牙或者水平嵌塞、垂直嵌塞这个可能会比较多，所以说需要用牙间细刷来给它清洁。 嗯， 啊，这个是需要有点牙缝了之后再建议。如果说正常的一个牙龈没有说牙龈萎缩，还是不太建议用的。 好，说到牙刷，也有听众问到了牙刷的问题啊，说我用电动牙刷刷牙，我们家孩子也用电动牙刷刷牙，是不是刷的时间就不用那么长了呢？ 电动牙刷不管是大人孩子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一定是做到有效，就是把牙刷放到该刷的位置上。其实相对于电动牙刷，就是刷牙的时候它会比手动牙刷刷牙效率高，因为它的振动频率会很高，现在有超声波牙刷或者它振动频率会很高，但是如果说你电动牙刷放到位置的话，它同样刷不干净还是刷不干净 啊， 还是这样， 得把地儿放对了， 对对对，地方放对了，特别是放在它放的方法就是说牙刷毛是跟牙齿是成45度角的，放在牙齿跟牙龈的交界位置、 嗯、 有的人不太敢刷那个牙龈，说怕牙龈出血或其他的，牙龈出血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比如说是有软垢刺激啊或其他的，只要你把这个软垢刷掉之后没有刺激物了，那牙龈炎症自然而然就恢复了。 行，那我们第一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小朋友适合用电动牙刷吗？ 可以用，但是因为现在电动牙刷的牌子非常多，我的建议首先一个就是能找到实体店让孩子自己试一下他能不能接受这个振动频率啊，如果说他能接受的话可以给他用，但是也需要家长来辅助。还有一个家长在检查这个电动牙刷的时候是这样，把电动牙刷打开，把那个牙刷毛放在手上试一下，觉得震动感比较强的话那可以用，如果说震动感基本上没有，只是说感到手上在震动，牙刷毛没有在震动的话，那还不如用手动牙刷、 哦、 啊，是这样。 那小朋友几岁可以就用电动牙刷、 三岁左右就可以 了，就可以了， 对对，就可以 了。它也是分年龄段的是吧？ 基本上会建议三岁以上的使用。 嗯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林大夫聊关于牙齿的话题，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